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各位，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同样呢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两天没见了，我是思萌。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24小时你都可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来打字点歌。我会在上节目前呢，把一整天的这样的祝福和音乐整理一下，在节目当中为你送达出去。 OK， 先来看看今天来报道的朋友吧。水与火的缠绵、王山、小眼睛、长睫毛、为善最乐、花花，还有很多朋友，孙鹏还有左立、肖薇、静静都来报道了，谢谢。还说今天天气真的非常好，对，不过呢北京风有点大，所以出门的时候记着兜里面装两块砖头，省得被吹倒了。水与火的缠绵还是想点歌，今天是这首歌曲，我印象中好像最近出现率比较高啊，林俊杰的《醉赤壁》。接下来今天的开场曲是来自芒果的点播，王力宏的这首歌，特别适合周一北京这样的天气来听，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分开之后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这一生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撑住一片蓝天，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

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说，刚刚听到子非鱼点播的这首歌《笑忘书》，真的没有想到在周一会听到这段旋律。以前对于王菲的感触没有那么深，等到后来才慢慢的明白，是因为年纪还没有到。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呢，你可以点一首歌，或者是把你周末两天的心情、见到的一些故事，都可以来发送给我。在节目当中，我会把这样的文字和温暖一并的分享给同时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比如说，在接下来这段故事，就是一段关于大学宿舍的感慨。此刻，2018年5月28号，我在宿舍趴在瑜伽垫上听节目，一个舍友呢坐在我旁边来看书，另外两个舍友坐在床上在看《快乐大本营》，还有在看小说。房间的温度并不是很低，虽然说音乐声混杂着节目的声音，但是一切又会觉得静谧美好。我现在大四了，很快就要毕业了，突然觉得这一刻会成为我的独家记忆。6月份7月份我会哭多少次我不知道，但是对于身边这些同学，对于这个校园的不舍，我是真真切切的体会在心里。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拉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问题。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 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关系。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埋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嫌弃。 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平台上直接写一首想听到的歌曲，还有一段想要分享的心情都可以。不许不开心，刚刚就点播了一首电影的主题曲，《寻梦环游记》当中的毛不易演唱，请记住我 ，Remember me。啊，他说了，说昨天下午呢，闺蜜哎生了一个小宝宝，是一个小公主，母子平安，这是我这段时间最开心的事情了。啊，等到将来宝宝长大了，也会慢慢的经历记得告别和离开。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在出生，每天也都有人离开。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歌曲，请记住我。我也想趁着还有时间，要多陪陪家人，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老爸老妈，请记住我。来自公众平台上不许不开心这位朋友的点播。 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眼泪不要坠落。我虽然要离你远去，你住在我心底，在每个分离的夜里为你唱一首歌。请记住我，虽然我要去远方，请记住我，当听见吉他的悲伤，这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唯一的凭据，直到我再次拥抱你。请记住我，眼泪不要坠落。我虽然要离你远去，你住在我心底，在每个分离的夜里为你唱一首歌。请记住我，我即将会消失，请记住我，我们的爱不会消失，直到我再次拥抱你。请记住我，请记住我， 闭上眼睛音乐就会响起，不停的爱就永不会流

汪峰2018岁月巡演杭州站热烈上演。尽管当晚杭州下起了小雨，歌迷们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共同度过了一个激情的摇滚之夜。这次演唱会曲目的整体编排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在结束不久的歌手节目中，汪峰备受乐迷喜欢的六大歌手热单都在演唱之列。另外，汪峰也将《小鸟》《美丽世界的孤儿》等经典作品进行了重新编整献唱。张碧晨2018极光北京演唱会发布会上周在北京举办，发布会当天揭秘了不少从歌曲到环节等等演出细节。张碧晨还亲自透露，到时候会有专门的一部分是只是舞蹈，舞蹈的形式呢非常特别，和去年的演唱会舞蹈比更加有意境了。歌手胡琳最新原创单曲《假面之恋》MV 震撼全网首播，婉转动人的曲风，清丽脱俗的造型引发无数好评。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各位，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也是一档呢能够在这样的节目当中和你分享故事传递情感。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各位24小时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写一首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一段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或者周末两天你的所见所闻所感，一定都可以来发给我，在节目当中为你送达出去。今天的开场曲，这首歌曲来自许绍洋非常有回忆的歌《花香》，也是来自平台上这位叫做格格的朋友点播，一起来点歌喽。 你抱着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常在，就像我的爱，记忆是真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在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仗剑踏歌行的朋友啊，周末两天去到了外面的城市，然后回来之后把这样的感受分享给我们。他说在周末呢再一次踏上了去深圳的火车，来到了曾经生活过两年的地方，街道还是那个街道，只是角落没有了曾经回忆中的人，在小巷里面看不到了以前的那只小野猫，我的身边也没有了你，地铁上播报着那些熟悉的站点，耳边缺少了你的欢声笑语。突然明白，周末两天我想回深圳的时候来看这个留恋的地方，原来我留恋的不是这座城市，而是留恋你带给我的回忆。仗剑踏歌行啊，这位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来自林俊杰，爱笑的眼睛，也是结合了他周末的一个出行的状态和心情，然后把这首歌送给今天早上6:22同样点播林俊杰歌曲的水与火的缠绵。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戒指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 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坚定。再见到你，自己假装很坚定。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接下来这段片花之后，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这首歌来自张靓颖，我的梦。这是张靓颖出道十周年的一首作品。从2005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张靓颖这个名字，包括在她的歌曲里面去找到了自己类似的故事和经历。而这首我的梦，十年，在2015年的时候发行，也唱出了他藏在心里面很多很多年的一段话。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张靓颖在小时候的一个故事。张靓颖在刚上小学的时候，她的父母就分开了，那个时候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见一次父亲，去拿生活费100块钱。有一回张靓颖过生日，父亲不记得她的年龄了，就只是问了一句，你应该是多少多少岁了吧。那句话让张靓颖心里面有点难过，那时候她还是一个孩子啊，还没有办法体会大人的苦衷，只是觉得父亲好像心里面根本没有她。等到后来，等到张靓颖初中大概快毕业的时候，初三，父亲重病住院，她在医院里陪着父亲一整夜，等到第二天，看着父亲离开人世。那一晚上张靓颖想明白了很多东西，她想明白了父亲的那种爱，但是这样的感触，这样的回味来得太迟了，还没有抓住就已经离开了。她在这样的冷暖人生当中过早的成熟，所以可能张靓颖的歌声里面才会有那么多的故事。今天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我的梦》，出道十周年，对于自己过去的一次回味和总结。 往前走，疯狂的世界，迎着痛，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想飞就用心的去飞，谁不经历狼狈。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拥抱遗憾的美。 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只是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勇敢的不回头，穿过了黑夜，踏过了边界，路过雨，路过风，往前冲，总会有一天站在你身边，泪就让它往下坠，捡起伤口的美。不别以为失去的最宝贵，才让今天浪费。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变化都不是意外，记得用心去回答命运的精彩，世界会怎么变化都离不开爱，记得成长的对话，勇敢地说我不再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我的梦，我的梦，因为你是我的梦。 接着张靓颖的刚刚的关于父亲的这样的故事，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在父亲节快要到了，在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当中，要在这里征集各位的想对父亲说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能父亲在家里面始终是一个这样的不善于表达不善言谈的这样一个角色，那同时我们也缺少一个机会来向父亲去表达我们心里面对他的关心，对他的爱。所以趁着父亲节还没有到，还有时间，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式在节目当中邀请你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录音间，为父亲录下一段有声祝福。你可以想象一下，一段发自内心的录音，还有一首你想要送给父亲的歌，还有几张你和父亲老照片，然后把这些全部集合起来，制作成一张独家定制的精美 CD 专辑，我们作为礼物在今年2018年的父亲节送给他。也许父亲不能够天天的见到你，但是呢，只要能听到你的声音，这种陪伴就一直都在。上周末我也做了一些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录音间有一位听友呢已经来把他的故事录下来了，我们稍微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片段，他和父亲小时候的一些回忆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看。 见面时间相对比较少，可能是因为他曾经工作的原因吧，在外地工作，然后呢每周末才能够回来跟我们团圆，然后到星期一的凌晨，就在我一般熟睡的时候，就静悄悄的就已经踏上了回去上班的路程当中了。 和